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一剧之本啊！咁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我冯杰啦、阿初黄晓初，同埋六姑何敏文嘅。好啦，今日咧我哋继续翻上一集嘅剧本啊，就系讲紧《大时代》啊。呢一个咧系1992年嘅电视剧。監製是韋家輝，編審是曾錦昌的。上個星期我們就講了他的故事的內容，也都講了一些入面我們都覺得很深刻的一些場景，都是一個十分之經典的一個電視劇。但是入面最為人所熟悉的，相信就是入面的一些人物的設定，譬如我們現在經常說的丁蟹效應，都已經將一個電視劇入面的角色嘅佢嘅形象可以帶咗出嚟，甚至喺經濟學上面亦都會成日講啊， 就嚟交科書有噶啦。 係啊，真係成日啲股市啊大上大落啊，大家就要小心啊，丁蟹效應。哦，呢一個劇集入面嘅人物，我哋都十分之。即係欣賞佢哋個設定，大家係咪都會對於某一啲嘅人物嘅設定有一啲諗法啦，或者一啲嘅感覺咁咧？ 絕對係啦，我覺得每一個角色啊，即係佢都設計得好好嘅地方，係因為咧，即係譬如我哋就咁睇頭嗰幾集嘅方進新啦，咁佢絕對係一個正人君子啦，又好有理念啦，係嘛？但係同時咧，你又會見到咧，佢係嗰種好有少少囂張啊，其實咧係又有脾氣啦，我哋叫做盛氣凌人啊，有少少嗰樣嘢，咁所以亦都令到佢咧係會即係遇到佢嘅難題啊，即係難處啊，亦都有人其實咧係當時我記得係話個。阿葉天好似同佢講過嘅，你如果係即係做人係咪要圓滑少少咧？咁樣可能會好啲啊，即係會有咁樣。咁其實，但係正正又係因為每個人咧，佢有少少佢自己嘅缺陷咧，會令到佢成個性格咧，或者佢成個表現喺個行為上面咧，你會覺得呢啲人更加貼近一啲真實嘅人物啊。咁亦都係呢啲嘢咧，會令到我哋覺得啊，好真啊呢個人。咁就令到個人物好睇啦，同埋因為佢嘅行為呢啲性格嘅裡面嘅優劣咧，令到佢做出嚟嘅事情是会有好又有坏又会有危机，咁样呢啲就係好睇嘅戏囉，就我哋会觉得唔係堆砌出嚟，係因为真係从人物去行出嚟嘅嗰啲线。方仲真係一个例子啦，咁阿玲又係另一个呢，我觉得係寫得好好嘅人物嚟㗎。如果你由第一集开始啦，佢第一集呢我记得出咗街嘅时候呢，甚至俾人哋投诉佢，因为嗰时未有字幕㗎嘛，今次重播嘅时候啲人仲话喂佢讲嘢咁细声嘅，听唔係好到喎咁。但因为正正就是我哋睇到一开始阿玲嗰样嘢系佢系好惊噶，佢系唔识得点样去处理阿丁蟹啦。佢系其实系一个好脆弱嘅人嚟噶，你会见到。 因为佢一出场嘅时候就系讲紧佢要一个中学生抽住丁蟹嗰四只发光。 系啊，但系嗱就系啦，你会又会睇到咧就系、是、虽然佢系好柔弱、好脆弱，但系咧佢有一种责任感噶。 冇错， 即系你唔好讲话，即系以后嘅方俊生，因为佢中意佢啦。其实丁蟹当时佢已经唔系中意噶啦，但系抌咗几个仔女俾佢咧，因为啦。咁就會幫你睇住㗎喇，真係佢就算自己話我已經用曬我啲錢㗎喇，當得嘅嘢都當曬，咁我點樣呢？但佢其實可以走咗去㗎嘛，係咪？但佢就唔會啦，即係佢就係仍然會照顧住呢幾個細路仔，過咗成個禮拜丁蟹都唔知幾時返，佢都就係為咗佢哋，甚至跟佢哋去偷嘢呀咁樣，佢都會去咁樣做。咁呢個女仔個性格你就會覺得咦有趣，即係幾得意㗎喎咁樣。咁到最後你然之後跟住你就會見到開始當方俊生走入佢個生命裡面，佢見到佢會幫佢令到佢亦都个胆子开始大，同埋佢丁蟹啦去咗澳门，喺澳门翻嚟之后啦，即系我哋记得嗰场戏啦，系嘛？佢本来方俊生约佢出嚟就系话，不如讲清楚啦，你同丁蟹究竟系点？跟住点知丁蟹就话我知啦， 我 知你想点啊， 我让步啦， 系啦，我哋结婚啦，搞咁多嘢都系想咁啫。咁嗰场戏就令到丁蟹仲话，佢话你知以为我过去同我前妻复合啊？我一见到佢啊就搵滚水淋佢啦。跟住阿玲仲系即刻好惊啊，佢其实我真系好惊。 跟住仲係有一場咧，係佢哋喺出邊喺個車度糾纏咗一陣，唔知點樣嘅。咁跟住佢終於走咗啦。咁咧就係翻咗去阿丁喺屋企。咁阿玲咧就決定執嘢走。咁嗰場戲咧就係講阿玲咧執嘢走啦。佢直情咧係將即係佢係基本上將其他啲嘢都撥亂曬啊！即係唔係佢嘢，佢淨 係破壞啊！淨係 即係會抌曬落地啊！咁樣。我記得睇呢場戲嘅時候咧，我媽咪咧即跟住同我講，我話其實佢走啫，都可以唔使咁樣即係抌亂曬人哋啲嘢嘅咁樣。咁我睇嘅时候系都有少少咁，但系睇落去嗰场戏嘅最后咧，我就见到佢系同方俊生讲啊，阿玲同方俊生就话，佢话如果丁蟹真系要淋我滚水咧，我一刀插死佢。然之后突然间你喺嗰度你明白咗呢个女仔嗰一刻咧就系一个转捩点啊，佢系决定佢要放低以前自己嗰种软弱，要去保护自己啊，从今开始，所以佢但系佢。本身又是一个脆弱的人的，所以他要去抌开以前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做了一种是比较不是纯粹理性就这样执走自己的东西，是有一种非理性的那种情绪，是要撇开晒所有嘢，就算佢以前好中意整齐噶嘛，我记得佢话过咧，佢系啲细路仔整到好乱，但佢其实每次都执翻整齐。佢而家要即系抌开晒啲嘢，佢唔理啊，唔再理呢啲嘢啊，佢要去保护自己啊。咁你会睇到呢个女仔咧，其实。因为好唔同啊！如果佢系一个本身真系好坚强嘅女仔咧，其实佢唔使搞咁多嘢啊，佢真系咪入去执走自己嘅走，就系咁样啦嘛。但系佢系一个比较系复杂啲，有啲矛盾喺度噶，你会见到。所以到最后，我哋再见到佢大个咗啦，啲仔女，佢一出嚟就系一个好坚强嘅，即系小巴司机啦，我哋见到啦。咁但系其实佢咧，亦都系喺一段戏咧，佢系同阿方敏咧，就喺入咗医院咧，话想自杀嗰阵时啦，俾人哋强奸咗，佢同佢讲。阿玲同佢讲话，你唔死得啊！佢话你几个都系我凑大噶，我用咗我咁多青春啊！如果你都死埋，我冧噶啦！其实佢系有讲过呢句说话，其实就系呢个女仔就系咁啊！佢其实系一个脆弱嘅人，但系因为佢有个责任感啊，当佢有一啲人佢要去照顾保护嘅时候，佢会令到自己变得好强啊！但系当呢啲人如果冇咗嘅时候，其实佢都知道自己会冧啊！所以到最后就系点解佢见到嗰几个俾人哋抌晒落街，基本上冇晒嘅时候咧？佢自己都唔可以再撐落去啊！佢自己都會就係咪精神都開始失常，即係佢呢個人物就係一個咁樣嘅人物啦。佢你話佢堅強咩？佢其實係有個脆弱喺個底嘅。咁但係就係因為佢要面對某啲嘢，令到佢咧係有嗰個矛盾喺度。咁呢啲人物你咪會覺得哇！即係好真嘅，因為其實我哋每個人其實裡面都唔係話堅強就永遠都咁堅強，或者係即係好人就永遠係好人咁樣噶嘛。咁呢啲人物我就覺得啊，即係寫得好好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就好似 Lucretia 头先咁讲啦，即系你见到嗰啲场口咧，佢依然系写每一个人物佢做啲乜嘢啊？即系头先讲话佢捣乱搣烂张相，然之后去走，呢个系喺写嘅时候，我肯定已经系写咗喺度，即系唔会系个演员同个导演话喂嚟到喂唔掂，佢入嚟。咁样佢就咁立嘢走唔得，因为佢直情唔写嗰场戏，如果系咁，即系呢个你就 系 见到编剧本身喺铺排点样俾一啲合理嘅动作、合理嘅行为佢，而彰显嗰啲角色嘅每一个细节嘅地方。即系你谂下，方展博再出翻场嘅时候，即系佢瞓天桥底，佢点样去出现嘅呢个角色？佢坐喺度踎喺度同个阿王一飞， 即系瞓觉啦，你起身啦，我唔起啊，你起啦， 系啦系啊，两个人都系好流罗嘅两个人，然之后走嚟$50啦，一唔得$100。仲要系零件系零计，但系王一飞走过嚟唔系做咯，我唔好饭食咯，你嗱咁去搵饭食，跟住佢就拆开部机，王一飞同佢讲咩？喂，你帮帮手啊！我你又话$50你接嘅，喂，我唔识噶嘛，就系、是、要你嚟呢度帮手啊嘛！即系你喺呢啲咁样好细节，你好似系见到一啲好似好无关痛痒，甚至你笑一笑就过咗个位咧。其实好多位系佢帮手描写嗰个角色，当时嘅状态，当时嘅心态，当时佢系一个咩嘅人物？你谂下方展博呢个人物啊，仲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就系成套戏咧，其实而家睇有少少老土啊，有少少过时啊，但系佢咁样写嘅就系咩咧？就系方展博有一场系无啦啦喺个公园度念诗啊。英文啊， 系因为细个， 因为佢成个系一路咧，其实冇详细咁讲啊。佢细个有钱，跟住话佢读唔到书，唯一咧有一句对白咧，就系咧好似系阿玲姐讲过嘅，就系话，哎呀，佢细个嘅时候原本喺国际学校做啱嗰啲啊，而家嚟到呢个学校，所有人都话佢错，咁佢啲成绩就唔好啦，咁佢跟住就唔读书啦。 就是咁样，但系原来佢细个好叻噶，跟住到嗰一场咧，佢攞翻出嚟讲咧，就系佢好唔开心嘅时候，佢就系练翻个寿司，就系讲一只纸飞机啊嘛，即系纸飞机亦都变成咗呢个戏入边好重要嘅其中一个 symbol 啦，就话诶、哎，我所有唔开心嘅，希望就可以好似啲纸飞机咁样去飞走咗。佢点样去咁样去铺排一个人物，同埋就系佢冇好细致咁样睇，哇！佢细个好叻噶，攞咗好多奖，佢读书，啲同学赞佢，啲老师赞佢，冇噶。跟住我又讲另外一个 character。丁益蟹，丁益蟹嗰个角色上一集咧 ，Lucretia 有提过嘅，就系话，喂，嗰场咁招时嗰场强奸戏冇出现过噶，方敏嗰场戏冇出现过，方敏同丁益蟹同场咧出现过几场嘅，跟住阿方敏出嚟，系啊，跟住阿方敏一再出场咧就已经系话佢有性病，去自杀，然之后咧就系话原来系阿益蟹佢同佢系有一手，系因为俾呢一个丁益蟹逼佢，咁呢个益蟹几场戏都系咸咸湿湿咁样噶，佢嗰个人物嗰个设定。你根本后面都唔使见到佢强奸嗰场戏，你完全入信啊！ 佢系最出过啦，丁一下咧，佢出过有一场就佢第一次见到阿方敏嘅，喺屋企里面已经系即系见佢着住条短裤，已经系嗰啲。跟住有一场咧就佢对阿方婷嘅，想强奸方婷嘅喺嗰个餐厅日本餐厅嗰度。其实就呢两场啫，但系你已经系啦，可以好似咁讲，已经你想象到佢对住方敏咧系其实系会点样啦。 即系你谂下嗰个人物，佢够胆写到咩地步？佢写到个地步就系话啊，其实啊。阿玲都真系几傻噶，不过因为系佢系老豆噶嘛，所以我唔念佢。 系啊嘛， 跟住到最后佢啊中意阿方婷噶嘛，又强奸佢嘛。但系到最后阿方婷系同边个喺埋一齐？同阿同佢阿哥喺埋一齐嘛？哦，唔怪得知啦。咁佢又冇咗嘢噶， 系啊， 单纯地咸湿，即系呢个角色嗰个描述系好贯彻噶，系好简单嘅位，但系佢就喺嗰啲位度设定咗，就系咁样，就咁样去。我哋全部系由呢啲好少少嘅一啲咁样嘅动作，一啲啲一两个场口，一两个对白。然之后我哋累积咗嗰个人物咧，就嗰个全面嘅立体咧，就咁样出咗嚟。 当佢一设定咗一开始嘅时候咧，铺咗呢啲人物咧，其实佢令到演员自己咧都会帮你继续系去丰富呢样嘢嘅。因为我见最近啦，有个访问亦都有讲咧，就系、是、嗰场好经典嗰场阿贱婆婆去阿方展宝屋企嗰场戏啦。咁我哋而家睇咧就会睇到，你真系睇到唔同人咧个反应系唔同噶。即系如果我哋而家去谂，你写场戏通常一定系个个都话啊贱婆婆唔关你事嘅，即系咁样。但系当日你睇到嗰场戏咧。就唔系咁样嘅，即系阿方婷会走去扶佢啦。但系咧，阿玲嘅角色咧，其实都系只系侧跟下。咁、我最近睇阿蓝洁瑛，佢有个访问啦，佢其实话嗰场戏咧，最初咧都系本身系佢要即系走去扶佢嘅。咁但系佢。因为佢哋嗰场戏咧系一 take 过嘅啫，佢哋之前排咗，但系最后系一 take 过。咁佢话佢当时，但系佢自己有少少改咗，因为佢觉得佢系唔会行埋去啊，佢只系会喺侧跟探。咁嗱呢啲咪就系如果我哋而家咁睇，觉得佢呢个反应系啱嘅。因为其实你越细个咧，你嗰件事对你嘅影响，即系某程度上越细噶嘛，你会越容易原谅啊。但系当你系付出得好多嘅时候咧，其实你系难啲系会真系完全冇事咁样去。咁所以咧，当时佢嘅反应啦，芳芳嘅反应啦，其实都系冇咁。即 系 好似，其实咁系啦，咁其实系合理。我哋见到咁就系见到啦。当你个演员咧，即系知道个自己个角色一开始写得丰富咧，佢会帮你去即系，因为有阵时编剧你顾唔到咁多嘅人嘅人物嘅反应嘅时候，你自己就会可以帮到自己，亦都令到成个戏咧更加好。其实讲开芳芳，我觉得呢个角色咧都几有趣噶。佢系好小气氛嘅啫，其实相对地佢自己冇一条爱情线啦，亦都冇一啲强奸线啦，即系佢其实系冇嘅。但系咧呢个人物咧，你会明白点解佢。佢唔似阿方婷，好似系即系即系好好啦，好 nice 啦，对阿哥啦。因为芳芳系其实大女嚟噶嘛，佢系属于咁，佢系真系牺牲咗好多嘢噶。其实佢几句 nice 讲咗噶啦，佢系冇得读书，因为佢要即系俾啲妹去读书。咁 个哥， 因为个哥走咗去，本身个哥系应该去负责嘅，但系个哥走咗去 嘅，好嬲嘅哥啦。 系啦，所以佢就会有嗰样嬲，同埋佢又会好激黑社会嚟搞佢哋噶嘛。初时成日都话唔好搞人哋嗰啲。但系呢个角色其实系一个好真实嘅角色，你会觉得系咪？即系方婷嗰啲系一啲女主角嘅角色啦，但系唔系真人成日会有噶嘛。但系芳芳呢个角色咧，系好真实啊！你觉得佢付出咗咁多嘢，所以佢又好惊黑社会，你唔好搞我哋啦，即系想自己有一个安全嘅生活。咁但系到最后咧，佢都系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害死咗个妹啊，即系害死咗阿方敏啊。佢系因为佢啱啱嗰下入嚟，咁方敏俾个机会佢走出去，咁佢好自责，所以到最后佢都一样冇跟佢哋一即。同意是一起不走啊，唔离开，即系留咗喺呢个地方去面对嗰件唔知会发生咩事。咁即系呢个人物好少篇幅嘅啫，其实你如果谂真啲佢嘅场次，但系。 成个角色都已经系好丰富。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你如果睇翻成个戏咧，即系我哋个节目成日讲主角，哇！你真系抽呢度个个出嚟，你都可以搞到一套戏啊！ 系啊系啊， 因为每一个角色佢自己嗰个立场嗰条线咧， 好清楚， 都系好清楚，同埋系有晒喺成个线入边啊，系有晒立场，有晒关系，对成件事有影响。当然咁最核心嘅依然系喺方俊新、方展博同埋丁蟹呢三个人物度啦。但系奈何咧呢、這个方俊新咧就应该系五集 ， 我哋睇就已经系死咗咯，咁就已经系落咗去少少去方展博噶咯。但系方展博如果喺嗰个位睇咧，佢一开始系咩啊？呢个系成个系其中一个最大嘅 arc 噶，即系嗰条最个改变最大嘅线。佢系由佢细细个有钱仔，到佢跌落去人生嘅谷底，就系、是、走咗去喺街边度 瞓 天桥底，到佢揾到少少自己嘅事业啦，佢又开始啊喺个股票交易行嗰度做老少少嘢啦。突然间全家全部人死晒，得翻佢自己一个，仲有两个女朋友啦。但系佢都撇低两个女朋友，消失咗。佢又再一次去到佢人生嘅另一个谷底，到最后再一次赢翻上嚟。呢一条咁样嘅线啊，你净系睇呢条线已经系丰富到不得了。而其他所有嘅人物点样去辅助佢？每一个人物，你见到中间嗰啲死咗嘅人物，佢嘅妹妹啊，佢嘅爸爸、令姐啊，呢啲人物点样喺佢呢条线入边？是一个乜嘢嘅作用啊？去辅助咗呢条线，令到佢更加 dramatic， 更加有戏剧性。喺丁家嗰度呢一家五口，每一个人物佢咁样嘅出现，点样去影响佢？佢个妹又同丁家个大仔拍拖。啊！佢點樣啊？ 佢 唔 係 真 係 走去係好抗拒。佢係喂咁，如果你真係中意佢嘅話，你咪盡量做。你見到呢個人物嗰個複雜性、有層次嘅程度係好難好難去 achieve 嘅。但係呢個劇本真係點解我都會叫佢做神劇啊？ 係啊， 就係真係你見到喺每一個細節嘅位，你冇辦法想象到嘅。但係你諗下人哋要花咗幾多心機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咁 high complexity， 係 啊， 嗰個嚴謹性啊，唔係單純地複雜，係個嚴謹性啊，係咁高啊！呢、這個戲真係好犀利 嗱，講真啦，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好多時而家啲人話香港觀眾好即係咩都喺度彈一餐啊，又捉人哋啲穿崩。其實我想講咧，其實呢套戲咧，如果你真係講穿崩嘅話，都係有嘅。但係咧，但係你其實香港觀眾係會知道，你個戲係有好嘅嘢咧，即係見到你係用心，個戲本身係好咧，其實係唔會介意你呢一啲咁樣嘅穿崩噶。但係你而家只不過係呢十幾年我哋睇到嘅戲，你又冇好嘅人物，又冇好嘅情節，你乜都冇啦， 係 啦，咁啊唯有即係你連呢啲你都做唔好，呢啲都穿崩，就會就係捉你依樣嘢。其實係咁樣噶咋，真係。 我成日都話就係嗰個發夢啊嘛，你發個夢，正常發個夢冇人會想無啦啦醒嘅，你太多誤差、太多失誤，我先至會喂我發緊夢喎、大佬，我已經唔想發到醒啦，係嘛？我哋睇戲其實係咁樣，我想你呃到我嘅，其實你呃到我，我有嘢追嘅時候咧，我冇時間睇曬咁多嘢。我哋而家睇翻呢片。好容易睇到啲穿崩啊！因为我哋第二次睇、第三次睇，好容易睇到穿崩。但系你如果真系追住个戏去睇咧，你冇睇到咁多噶。就算系即系我自己平时，我哋冇办法噶，我哋梗有少少即系职业病咧，系褪后少少睇。但系都已经好啲噶啦。而家过咗咁多年咧，我都可以同时好投入，又同时有抽离嘅部分去睇。个戏入边睇到咧，有啲嘢咧。哇，系直情系睇到明明系 NG 咗噶，应该系你可以嗌 cut 噶啦，嗰个位导演，佢唔系，佢继续去用埋佢、 啊， 我见佢有一两次道门闩唔到啦。跟住演员做埋咯，喂删唔到删多次咯，然之后继续去啦个戏，喂斟杯酒啊斟错咗啊乜嘢都系，其实系好多 NG 噶，但系啲演员继续去，即系你见到我一啲都唔介意，因为嗰样嘢可以系真噶嘛，道门真系删唔到可以系真噶嘛，系喺翻个戏入边，然之后嗰啲演员咧呢个系其实系归功于个演员同个导演都好大嘅，但系而家就好似真系少咗呢啲咁样嘅戏睇。 我觉得始终都系咧，你本身个角色写得唔够好，你演员其实系难自己即系投入去揾到自己嗰样嘢咧，咁你唔实正，你咪好难做到你嗰啲样嘢咯。 唔系噶，我谂咧，调翻转头，我而家我估噶咋，呢啲我真系纯粹靠估。我而家睇翻个戏，点解佢可以咁样，然之后佢唔系 NG 而去咧？好明显喺导演演员嗰度咧，系 work 咗一啲嘢，系同嗰啲演员讲，喂，你唔使噶，我而家要求嘅唔系要你准确啊，系要你。跟住个戏要真实去做，然之后嗰啲演员咧，慢慢咧，全部咧系用一个同样嘅机制、同样嘅习惯去演绎嘅。而家咧，相对系比较少见到咁样。喂，你见到好多场咧，其实你好明显见到佢真系一。 剔过成场，可能讲五六分钟就咁就劈落去嘅喎。而家喂分 shot 啦，拍咗佢啦咁样。但系你见到嗰啲人物嘅交流啊，嗰个事件嘅交流，有一个好经典嘅例子就系、是。去到台湾呢，悭妹呢走去搵方展博。龙几文呢就收到个电话，就係话悭妹呢嚟咗，因为差佬话佢跌到损晒，咁就扶佢啦。两个人搞咗一轮之后，就话我同你洗尘食一餐饭。两个人坐喺度食嗰餐饭。 咁、 教佢饮酒啊，俾啤酒佢，俾啲话梅佢。然之后两个慢慢开始一路倾一路倾，然之后饮到有少少醉啊，两个人喺度闹方展博呢个死衰人啊。两个一齐闹。但係你又知道佢两个都好鍾意佢，但两个一齐闹佢。嗰场戏系好明显真系一件过，因为你分开拍你拍唔到咁样噶，真系。但系佢哋就当时就真系够胆咁样做，然之后做咗咪嗱。其实而家唔系完全冇噶，好老实讲，都耐唔耐有噶。嗰啲戏咧，观众系知噶，但系咧呢个大时代呢、這个成个咁嘅剧集四十集咧，个浓度真系好高， 系啊， 个密集性好高啊。而家真係少啲， 同埋你見到每一場都有佢嘅作用，佢唔係我哋煽情啊、 嗯， 即係佢唔係為咗有某啲效果，所以佢寫嗰場戲，佢係嗰場戲每一場戲基本上都真係有佢嘅用處喺度啊，所以你會覺得你又特別會欣賞佢呢樣嘢咯。而家好多時嗰啲戲你係知道佢覺得，咦，我要有一場咁樣嘅戲好睇喎、啊，咁即係咁樣擺落去，咁你就會覺得係啊，即係。但冇辦法，到最後呢，因為呢個係一個整體創作嚟嘅，你成件事好呢，你大家投入嘅演員又好呢，你自然成樣嘢就真係會好啲㗎、嗯、即係呢個係我哋即係冇辦法，我哋其實呢講人物冇可能唔講到丁蟹㗎啦，講真、嗯、即 係不過我哋可以一陣唞一唞先，依家我哋可以休息一陣啦，轉頭返嚟我哋再講一講丁蟹呢一個角色。 呢一份係劇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却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又翻到嚟我哋一劇之本啦，我哋啱啱咧已经讲咗好多关于啊大时代嘅呢个劇入面嘅一啲人物啊，咁但係我哋仲未将一个喺个戏入面十分之重要嘅角色咧，同大家一齐讨论下，就係、是、丁蟹呢个角色啦。咁呢个角色，我都唔知点样去描述佢啊，因为嗱，佢唔系一个好坏嘅人嚟嘅，我成日觉得佢唔系一个坏人，但系佢做咗好多坏事。 呢个就系呢个角色最劲嘅地方， 系啊，佢最经典嘅地方。 我记得就系佢喺林。判即系坐紧监，等佢未判之前，有个狱卒走去同佢倾偈，跟住个狱卒话：我终于明白啦，你觉得你杀咗人，但系你冇做错事啊。咁跟住丁蟹话：系咯，咪就系咁咯。哎呀，你真系明白我啦。如果个官好似你咁明白我就好啦。哇，嗰一场我觉得真系，即系写啊，一直都系啦，觉得丁蟹佢做咗好多嘢，但系佢真系。唔覺得自己做錯嘅嗰樣嘢，但佢又好有情有義喎，個人即係描寫呢個角色或者設計呢個角色嘅時候，我覺得真係好難啊！ 我諗第一樣嘢係呢個角色嘅成立咧、 嗯， 即係佢成個角色係建基於就係有情有義呢四個大字，因為佢放得太重啊！呢個係佢嗰個角色，我哋平時話嗰啲 tragic flaw 啊，即係一個經典嘅任何嘅悲劇人物。佢都一定有啲咁样嘅缺点，而呢一个人物呢个最大嗰个缺点呢就係、是、佢最大嘅优点，就係、是、有情有义。呢、這个所谓嘅有情有义就係令到佢執行咗咁多啲咁唔合理嘅嘢，因为佢将呢样嘢放到太大啦嘛。即係呢一个係完全彰显咗嗰个所谓情理之内意料之外。你完全係明白呢个人点解会咁做，但係你有冇搞错点解你咁做㗎。 其实呢我觉得呢个戏佢設定咗一樣嘢俾佢咧，令到呢件事先至會咁樣，令到佢呢個人物會產生咁大嘅效應。嗯、因為咧，如果只一個普通人啦嚇，我當佢一個普通人，佢一個即係書生咁樣嘅，佢係咁樣嘅性格，其實佢個傷害係唔會去到咁大。 冇錯， 但係佢好早已經設定咗就係佢係嗰啲一拳打死人嗰啲， 一拳哎呀佢就死咗啦！你估我想嘅咩？ 所以佢就有呢個設定咧，就會令到佢咧即係。嗰、那个伤害出到嚟咧，系会好大啊！ 系 咁，先至要导致呢个人物系咁悲剧。其实你嗰个抽起佢个人物嚟讲，佢咧个真系悲剧人物嚟 嘅。悲剧人物， 绝对系咁。佢确实次次佢每一次都唔系想打到阿方俊生变成咁噶。佢即 系 每一次都 系 一拳你就系佢真系唔系想咁，但系即系佢就真系冇办法。每一次佢一 即系一下啫，就真系就已经死人。 即系佢系好容易俾感情或者系俾一个情感啦，唔一定系感情，系情感系冲昏咗头脑，然之后咧佢就会真系控制唔到自己。再加埋好重要 系 佢蠢，佢其实好蠢啊！但系佢好简单，好蠢，但系佢又有情有义。即系佢有仇就必报，系咪？有恩就必报。 但系唔系，佢蠢你又唔可以完全咁样讲，因为佢咧又好叻咁样，佢连阿济国啊，佢都可以搞到佢哋，即系令到佢系承受嗰个痛苦喎。去报仇嘅时候咧，佢咁多都唔系噶，佢都有啲即系知道点样可以捉到阿华姐啊，即系咁样等等啊嘛。所以我觉得佢系喺自己嘅世界里面啊，佢自己嘅世界里面有一 set 嘅即系规条系啦逻辑，咁佢就净系跟住自己嘅 set， 所以佢唔会理你法庭系点样。我觉得跟住自己 set 咁样就 系 啱噶啦嘛，咁佢系同呢个现实系接唔到轨嘅某程度上，所以至会出现咁多嗰啲咁样嘅，即系我哋会觉得好好笑，但系对佢嚟讲其实好惨嘅。 一开始 完全合理啊，对佢嚟讲系。 一开始佢有一场就系带咗阿方俊生去俾班江湖大佬入到去咁样噶嘛，跟住就阿方俊生俾人攞支枪指住个头，又逼佢收咗一大袋钱，跟住阿方俊生好嬲咁样走翻出嚟，咁阿丁蟹系咩咧？都话咗啦，有嘢益你噶啦，而家系，又我又帮咗你啦，咁样。 系 方俊生就 系 第一句， 因为对 你读多啲书啦，你。 系同埋好紧要，好紧要系方俊生系打咗佢一夜噶，跟住丁蟹反应咁样，你打我。咩人物嚟啊？你打我？你做乜打我啊？ 你攞凳上去啊，立凳啊，你攞凳啊！ 唔系好好笑嘅系嗰一场啊，系丁蟹俾人打完之后，你打我啊？你算系打我系咪真噶？佢又唔觉得痛，佢又冇受到伤害，即系佢嗰种荒谬法咧，系即系普通人系冇办法明白嘅，真 系。系啊，但系你确实睇下佢自己，真系佢系好惨，真系你又不得不承认，但系你又唔知点样去帮助呢个人物，佢又真系 读多啲书咯，就系有提供嗰个答案俾佢，你读多啲书啊，佢唔肯读书，唔肯听人讲啊嘛，即系佢嗰个有情有义，再加埋佢蠢，就系佢最大嘅问题。 即系佢系啦，佢其实好早已经去教仔嘅时候，已经系即系道出咗佢嗰个嘅即系精髓，就系即系你去打劫唔啱啊，你睇 即刻闹嘅， 但系我系为咗细佬。咁就孝义啦，咁就得， 咁都算有翻人性。 即系为咗自己人咧，就系冇问题噶啦，做完所有嘢。然之后嗰集，我睇到佢去拜方俊生咧，跟住佢就话：，唉，你呢个真系冇人拜你嘅，所以证明啊，根本我就系你最好嘅朋友。但系佢唔会明白，因为自己掟晒人啲仔落街，所以系冇人可以拜佢。即系呢个角色系。佢其实点样面对自己咧？我有阵时都会， 佢 系用一 啲自我保护嘅嗰个机制去防卫自己嘅。譬如系有啲位系佢知道自己做错咗嘅，其实咁但系话唔系系譬如打死方俊生。鬼佢自己散咩气？即系佢系唔单止系佢蠢啊，有时佢系知道自己错 人 咯， 系但系佢会觉得自己冇嘅，我冇错嘅，我冇错嘅。 所以佢亦都即系永远都唔会相信阿玲系唔中意佢啦，即系佢系点样都坚持阿玲，你其实系中意我嘅，我哋系苦恋嗰种。 冇错冇错，真系惨啊呢个人物。但系呢个人物之所以咁经典咧， 就系咁， 系佢到好尽啊，即系一个咁嘅人物。俾十个差佬围住打佢冇事，你知唔知龙城邦讲嗰句咩啊？龙城邦话同我打到我唔认得佢为止。 系 之后嗰场佢点啊？个样冇问题，即系佢嗰个戏嗰个描述系咁多个差佬走去打完佢，佢冇嘢。然之后到补翻佢出嚟啦，佢出嚟佢讲咩啊？你有冇份打我？你有冇份打我？逐个差佬去问，佢乜都唔怕。佢系好打到咁嘅地步，但系佢有情有义，即系呢个人物到最后我哋攞嚟笑，即系但系亦都系呢一个成个悲剧其中一个咧，令到我哋作为观众咧一个好大嘅警惕嚟嘅，因为我哋每个人都有咁嘅盲点，而编剧喺呢度系做紧咩咧？就系将我哋人性嘅一啲好大嘅盲点咧，佢放大咗佢，但系佢点样将一个咁夸张、咁过分嘅一个人物？写到佢合理啊， 同埋咁真实啊！ 我哋所有人睇完之后，我哋咧虽然笑呢个人物，但系我哋唔系笑佢荒谬啊，佢当然都系荒谬啦，系佢咁真实地做一个咁荒谬嘅人物，而我哋信啊， 系啊。 之所以点解我哋觉得佢咁经典咯，即系起码我自己觉得佢好经典 啊， 最主要原因系咁咯。你点样写一个咁样嘅人物啫？喂，好啦好啦，我让步啦。 唉，我哋结婚啦！ 我哋结婚， 你点可能可以写得到咁样嘅人物啊？但系佢真系写得到。 但系实际上，你又真系其实喺你身边系真系会有人系有类似，即系佢冇去到咁尽啦。我只可以话 佢、就是、放大咗。 但 系听讲 好似系嗰个编剧去写呢个角色嘅时候，佢真系一个原型，即系系参考住佢身边嘅啲朋友，然后将佢改造成依家呢个角色，真系有一啲咁样嘅人存在。 你话我话噶啦，每个人个屋企个家族入边总有一个咁嘅人噶。 但我就系话佢嗰个人物，所以我即系我哋见到真实嗰啲人，佢冇做到一个咁大嘅问题咧，系因为佢唔会一拳打死人。 系啊， 呢个系好重要啊！当你睇翻成个戏，你就发觉，即系个编剧设定咗呢点咧，好早期咧，就系、是、真系需要咁样，先至会令呢个角色系可以去到嗰个咁大嘅。 即系谂下，去到台湾佢打死人嗰场，一啲都唔系戏啊，唔系 show 俾你睇，诶又死咗啦，即系唔好意思啦，下个哎呀呢一入又死咗啦咁样，即系佢呢个设定系好重要，我绝对同意啊！呢、這个人物佢嗰、那个。直情系去到一个变态啊！但系佢依然系真实的。 但 系当 然我哋即系虽然呢度系讲剧本唔系讲演员啦，但系即系郑少秋的确做得好好。 系做。 因为我睇咧，佢哋话曾经咧，本来写个角色嘅时候咧，系谂过啊俾万梓良做嘅。咁但系，不过我觉得佢应该系郑少秋真系会好啲，因为咧万梓良可能真系会有少少你觉得系躁狂咗，系会躁狂咗。但系郑少秋你真系觉得佢好委屈嘅，佢真系有做到俾你睇，佢好无辜。 点解你哋咁样睇我？点解你咁样对我？我个人咁孝义系咪？我系有义气嗰啲嚟噶嘛？ 人善人欺天不 系啊！即系到佢话有癌症放佢出嚟，人善人欺天亦欺，真系好惨啊！佢 同埋好似嗰场佢即系佢要去执埋喺个庭上面去审问啊方敏啦、啊。咁佢就即系个仔使写咗嗰啲要去问佢啲即系强奸啊性病嗰啲嘢啦。佢真係好覺得好不齒啊嘛，係咪？所以成日話，但係佢就喺呢段時間不停講，你仲話人哋有性病，一路講人哋有性病，但其實因為每一次講，其實佢又刺激緊人噶嘛，即係佢就係呢啲嘢，佢好似係幫緊人嘅時候，但係其實又喺度刺激緊人，就個傷害 仲更加大。呢個係劇犀利嘅地方， 係啊， 將呢扎嘢可以喺一個咁樣嘅情況擺埋一齊， 係啊， 而係所有嘢係真嘅，因為我哋其實作為觀眾，我諗相信大部分人會同意我就係、是、嗰一刻阿丁蟹唔係諗住要刺激佢。 佢絕對唔係㗎， 唔係佢只不過係將佢嘅情緒就咁 express 咗出嚟，但係就係咁樣而刺激到，因為如果純粹係佢問咗嗰幾句，佢翻嚟未必會跳樓，就係因為佢咁樣再推多幾句，咁就搞到人哋去咗跳樓。 就係成個其實嗰個已經係一個濃縮版，點解丁蟹會做出嚟嘅傷害對人就係咁？佢完全唔係有意去傷害人，呢下先慘，但係就同時係做咗好大傷害對人， 極大破壞。即係你諗下到臨尾佢做嗰個最大嘅破壞咧，係咩咧？佢去到臨尾。佢有錢啊！佢就算去佢投資股票咧，都係咁啫嘛，就係、是。佢喂，我咁样赚到钱，我冇问题噶，我哇，我可以令到我啲仔好风光有钱，我自己嘅生活就可以好咗。我有啲人佢哋会冇钱，喂唔关我事喎，唔系我叫佢去嘅，佢自己咁拣嘅，世人都知道跌噶咯，即系佢系咁样去赚钱，亦都系到最后呢个系成个一个好大嘅，其实系成个 metaphor 啊，即系成个一个咁嘅象征而讲呢个咁嘅大时代，一个咁样嘅人，当佢有权有势有钱有力量有 power。但系佢系不顾其他人嘅死活嘅时候，可以做到一个乜嘢嘅效果？ 因为其实咧呢、這个角色，我自己觉得佢最大嘅所谓 character flaw 咧，就系佢。佢唔顧及人哋感受， 冇錯。 其實佢係不停做緊，佢覺得係啱嘅嘢噶。佢係啱， 但係完全 唔 顧及喎。但係 係咩？你覺得咧？例如咧， 啱啱你講喺庭上面嗰場，佢都係好顧及阿方敏嘅感受。 其實唔係啊， 唔係啊，佢就係冇顧及佢感受。因為如果你顧及人哋感受，你就唔會喺度再咁樣講。 唔係佢蠢啫，呢個佢唔知道佢所做出嚟嘅嘢係另一方面刺激緊佢，但係佢個原意 嗰場戲咧，我認為咧，佢唯一一樣嘢咧就係佢覺得咁樣咧。唔影啊！即系佢唔系 大侠嚟噶嘛， 系啦，佢系大侠嚟噶嘛，即系一定要系有情有义，即系我唔可以做呢啲咁样咁唔公义嘅咁低装嘅手段，佢觉得咁样唔啱咯。即系佢其实系咁样啫嘛，因为其实入到去啊，佢喺后台啊，同嗰啲律师讲，佢话咩啊？点解我第一场打得好啊？因为佢个仔赞佢嘛，你第一场打嘅，点解我第一场打到？因为我就系唔用呢啲哪吒手段，咪打得好咯。你叫我用呢啲手段，我就打得唔好噶啦。因为呢啲手段哪吒，即系其实佢系觉得自己嗰个公义，佢一路都觉得公义真理系企佢自己嗰边嘅，觉得自己系啱嘅。 但系所以就系因为咁咧，佢系永远唔会喺人哋嘅立场，即系我所谓嘅佢唔顾及人哋感受，就系即系等于佢以前即系。 同阿玲，佢中意阿玲嘅时候，同佢去食饭，佢唔会俾佢走就系、是、一样咯。佢要你陪佢，你唔好走系咪？翻学都唔得。佢对佢嚟讲系觉得我就同你一齐最开心噶嘛，系我哋即系佢唔会谂下对方，亦都唔会听下对方嘅感受。呢、這个就系我所睇到佢嗰个所谓最大嘅问题，其实就系呢个位置就令到佢做咗咁多。其实害咗人嘅嘢咯，佢明明系想做好，是啊、但系系伤害咗佢身，所以佢报仇揾你咧，你唔使惊，即系你最只要同佢讲句，蟹哥我错，我错，对唔住，你可以冇事。 你算讲翻句人话， 系啦，你就冇事啦。但系佢嚟揾你报恩，你就死啦，真系， 是啊、 你真系没完没了啦，真系。 系冇错。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最后不如我们又讲一下关于这个戏里面的叙事的方法。我们看到的譬如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第一集的开始，其实一个倒叙的方式去讲了整个结局给你听先。看到丁蟹怎样掟仔落街啊，怎样。刘青云原来其实那阵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最后他是风生水起的，他是会赚到很多大钱，然后才去跳回去之前去讲。其实他用了这个这么爆的一个开头给我们看到先，都好像比较少在电视剧上面可以看到这种的处理。 一来呢我想他是因为跟着如果不是第一集播可能没机会播，因为被人投诉、 啊。所以之后那几场。 对，所以据闻韦家辉很想是就一开始有这一幕掟人落楼的戏。这样的好像他们那时候一拍基本上即刻嗰日播咁上下，即系冇机会俾人哋系即系剪走咁样嘅。不过我自己睇咧，就系我觉得都好彩有呢个嘅。如果唔系咧，真系好惨啊！个戏一路落咁样。如果你唔知道最后佢哋可以、即系有呢个 ending， 其实几紧要啊！喺叙事上面咧，呢、一个咁样嘅倒叙咧，系有两个好好大嘅作用啊！嗱，当然啦，我而家就系喺一个叫理论嘅层面咁样去讲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印证一下，究竟你睇嘅时候呢啲嘢有冇出现过？不过最难嘅就系、是、我谂好多人咧都唔系第一次睇，如果特别系第一次睇嘅人咧，你睇完之后你就睇下我以下所讲嘅呢个所谓嘅理论，究竟啱唔啱？第一样嘢就系呢一个咁嘅倒叙咧，其实系好布莱希特噶。你话吓布莱希特唔系苏黎主义咩？讲咩？唔系 ，sorry。布莱希特咧就唔系嗰个单纯嘅苏黎主义，系布莱希特嘅理论入边咧好重要咧，就系要令到观众咧可以喺需要嘅时候、适当嘅时候咧系抽离。去睇个戏，令到咧你嗰样嘢咧唔系纯粹系觉得佢惨定唔惨。嗱，点解我咁讲话呢一个处理其实系布莱希特咧？就系、是、因为布莱希特嘅戏好多咧都有出现呢个情况啊，就系、是、先讲个结局俾你听，然之后咧就俾你睇个戏。呢样嘢产生个咩效果咧？就系、是、你喺睇到方展博好惨嘅时候，你知道佢到最后系会有钱过。咦，佢系点样到有钱嘅咧？咦，第一场见到佢已经系丁家一家自杀。跟住咧，下一场咧就见到，咦，丁家咧咁样，咦，佢系点解会行到去咁样一步嘅咧？咁你变咗咧，观众就会将佢哋一部分嘅情感或者系接收咧，就会 focus 喺，咦，件事究竟系会点解搞成咁嘅咧？呢个系一个比较理性啲嘅思维嚟噶，而唔系单纯系，哎呀，我一开始就见到阿丁蟹同埋阿方俊生系两个好 friend 嘅，咁，佢两个点咧？仲有一样嘢，第二个问题，即系除咗系呢个布莱希特效果，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是。呢、这个戏你点讲都好啦，我谂冇乜人会同我拗话个戏个主角一定系丁蟹噶啦。虽然讲系丁蟹都深刻讲得通嘅，但系应该系方展博嘅。呢、这、一个咁嘅倒叙咧，系令到虽然我哋喺第一场睇完方展博呢个情况之后，我哋走去睇方俊生呢个古仔咧，我哋唔会觉得系完全甩咗。点解啊？因为方俊生嘅呢个古仔虽然话喂方展博其实冇乜点出场，佢仲系一个僆仔嚟，佢仲系一个小朋友喺侧边，但系因为呢个方俊生嘅呢一个古仔。佢咁样叫做有钱啦，叫做喺华人行啦，然之后咁样俾人拉咗落嚟，到佢同丁家嘅恩怨情仇，到最后方俊生死埋，只喺五集之内出现咗，而令到跟住就係方展博跌到人生嘅第一个 最低个谷底，嗰阵时佢系最低个谷底，就系佢分街。呢一个咁样嘅情况系将呢个主角嗰条线咧，前边方俊生呢段戏虽然方展望冇出现，但系咧我哋呢一段系好明显咧对方展望呢个角色咧有绝大嘅影响，亦都系对佢日后嘅影响系极之大啊！所以咧嗱，有阵时咧真系好多好多听众或者好多朋友成日都喺度问我，就系话喂，咁你成个戏都系讲话主角主角主角，系咪冇主角嗰啲戏又唔出现得啦？呢个戏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点解嗰啲冇主角出场，或者甚至系好似唔系直接即刻关个主角事嘅戏系咁重要？就系、是、其实呢样嘢系建构咗成个嗰个主角，或者系影响咗佢成条戏剧冲突嗰条线咧，究竟其他嘢系点解会有影响？好可能嗱，我之前也有提过。你成日话见到嗰啲大魔王走出嚟话，哈哈，我哋而家喺度设个陷阱，咁到时佢嚟佢咪死咁样？点解我哋首先要俾呢场戏观众睇到啊？系因为令到我哋更加紧张嗰个主角到会真正出现嗰阵时啊嘛，所以呢场戏唔系完全冇用噶。就正如而家呢个戏就系我哋见到呢一个咁样嘅倒叙咧，其实系铺排咗第一就系、是、我哋由第一场见到呢个方展望佢赢咗，以一个胜利者嘅姿态去开始呢个戏，我哋见到我哋会投入呢一个系叫做好人叫做主角角色，我哋跟住佢呢条线，然之后见到丁家佢咁跟住死咗，OK。跟住我哋就开始去倒叙嘅时候，我哋虽然头嗰几集唔系好见到呢个方展博，但系由方俊生同丁蟹嗰个恩怨情仇，我哋就知道呢样嘢对方展博再出场嘅时候，对佢影响有几大。所以呢一个成个咁嘅架构咧，喺成个脉络入边最重要嘅第一就系建立翻呢一个主角。点解一开始我哋会跟佢呢个事件啊？原来系到最后去到咁大嘅，系死人冧楼。咁点解死人冧楼啊？因为我哋头几集已经见到丁家点样害到呢个方家好惨，而方展博系跌到人生最低嘅谷底。到最后佢点样爬上嚟，到最后一集就系令到方家去跳楼。所以呢一个喺建立呢一个主角，同埋喺讲个故仔，令到我哋唔系单纯咁样去追住，哎呀佢好惨啊，哎呀玲姐好惨啊，哎呀方展博好惨啊，而系去睇，哎点样点样呢、這个角色一步一步咁行去呢个终点咧，系有好大嘅功用。 其实如果你睇翻四十集咧，佢个基本上你可以分做三个阶，即系三节嘅。我觉得头嗰五集咧，基本上似系一个序咁样， 冇错， 系即系系交代一啲之前嘅一啲事啦， 序幕 系 啦， 序幕咁样啦。然之后中间一大段就系、是、直至到方展博去咗台湾。即系家人死晒啦，就系中间嗰段戏啦。咁然之后第三段就系即系差唔多最后十集啦，就系讲方展博点样同阿丁蟹就开始直接即系大家决斗嗰度咁样。咁其实都几清楚嘅嗰三个段落啦。我觉得呢个戏当中啦，几有呢个宿命嗰个感觉啦。就佢哋讲好多运啦，即系我哋到最后其实都系最后系运啦。即系所以你讲有咗故事都系冇用啊，你有运啊，即系其实咁啊，同埋个宿命论啦，佢好早啦就已经咧，即系黄一飞啦出咗好少啫呢个角色，但佢就已经话喂嗰间屋咁唔掂啊，嗰个单位啊，即系公屋啦，佢哋啱新啊，方展博搬入去嗰间公屋，佢同方展博讲啊，方展博当时都唔知道自己屋企系去咗嗰度嘅，佢嗰间风水唔掂啊，佢话咩家散人亡啊，死人冧楼嗰啲咁样，即系佢好早就已经有呢啲铺排喺个戏里面，又我哋见到啦，即系阿方文死咗之后，佢墓碑侧跟就已经哇空咗三个位，好明显 骨灰阴位， 系啊骨灰阴位嗰度， 使唔使炒定啲？唔好炒股住啦，炒个骨灰暗位先啦。呢个好有预示性啊，喺当年嚟讲。 系啊，佢好多时都已经喺个戏里面，其实系有讲及呢啲嘢嘅，咁令到。尤其是如果你第二次睇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即人生有阵时就真系就系咁样嘅。你或者咁讲啊，呢个戏佢都有少少呢个系宿命呢样嘢啦，即系你可以打破。不过韦家辉嘅戏本身都系多呢样嘢嘅。如果你睇翻佢其他嘅剧集咧，或者系因为呢样嘢咧，你会令个戏剧性又更加。即系会啊！你真系睇下好叹息嗰样嘢， 好似同埋即系 Lucretia 头先提嗰啲嘅宿命啊、预示啊嗰啲咧，其实都系令到我哋咧作为观众，因为大部分观众其实都系第一次睇完。如果你好彩嘅话，真系好好，你先会睇第二次。但系第一次点解佢要摆呢啲嘢入去嘅时候，其实系令到观众咧开始谂啊，就等于咧好多古希腊嘅悲剧啊，或者系莎士比亚嘅戏，好多时都有 prophecy 啊，预言啊，有个预言家走出嚟。咁而家呢个预言家就系王一飞啦，系咪？咁咪同你讲，哇，嗰家人啊唔掂啦，嗰度家破人亡。 佢讲完呢句之后就冇戏噶啦，佢都消失咗啦。 系啦，咁当然啦，我哋当时睇嘅时候可能唔特别为意啦，但系后面有啲明显啲嘢就系好似 Patricia 讲话就系、是、啊，到阿方敏死咗嘅时候咧，隔篱嗰度有三个吉位，大家你眼望我眼，然之后转身走咗，嗰、那个系令到观众咧系好惊噶，因为观众睇完之后就死啦，咁下一样嘢究竟会点咧？观众开始咧有一个咁样嘅预知啊，有一个咁样嘅先知话咗俾你知，之后有可能会发现啲咁嘅嘢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更加担心，其实系提升咗个戏剧嘅张力噶，令到我哋会更加哎呀，我会担心，为剧中嘅人物去担心，咁所以就呢啲咁样嘅，虽然就系话有一部分可能系个编剧咧原本就系有一啲嘅宿命啊或者命运啊想写咗喺个剧本入边，但系另一方面咧其实都系一啲嘅戏剧嘅技巧嚟嘅，点样令到我哋咧喺睇个戏嘅时候，除咗系一个情感上面或者理性嘅资料都会同时得到两方面咁样去追咧，令到我哋觉得好丰富啊！我哋就一路喺度担心住、投入住，亦都有某一份嘅抽离，因为我哋知道个下场会系点啦嘛。咁呢个系亦都系个剧本一个几常用嘅一个手法嚟嘅喺呢个戏入边。 算唔算系个编剧喺写嘅时候咧，摆咗一啲伏线或者啲隐喻去吊住嗰啲观众嘅 我个睇法就我唔会话系隐喻或者伏线嘅、但系呢啲其实系一啲唔同嘅 symbols 同埋 semiotics， 即系我哋叫符号啦。呢啲唔同咁嘅符号咧，系令到我哋有一啲嘅联想，令到我哋跌翻入个戏而家想去嗰个方向啊。咁其实就唔至于系一个完全嘅我哋头先话 prophecy 啦，一啲预言啦，唔至于完全系嘅，因为到最后如果个戏到最后佢真系冇死到。咁都得㗎，唔会因为嗰度有三个窿佢就一定要死㗎嘛，係咪？但係的而且确係呢样嘢令到我哋有一个好大嘅警戒呀，令到我哋同劇中人物一起紧张。其实一个戏劇效果多过係一个完全嘅预示囉。因为我諗大家唔难会见到有啲戏呢专登衰啲讲就叫故弄玄虚，但係其实都系去卖一个关子，会唔会咁架，令到我哋有一啲嘅担心。咁跟住我哋就会更加紧张啦，去睇睇完之后啊好彩佢冇死咋，咁样都其实系一个戏劇效果嚟，其实系提升个戏剧张力系多过系任何 系啊，因为你尤其是剧集啦，你每一集你之后仲追唔追咧，系好影响噶嘛，即系你唔同电影咧睇啊睇埋落去啦，咁你真系每一集其实佢都要有啲嘢等你可以喂我睇埋落去吓，咦佢咁样可能听日有人死，即系呢个追看性嗰样嘢， 但系运用得好咯，即系呢个戏系运用得好啦，作为一个教材系绝对系不为过嘅， 系所以我哋即系点解都奉呢一个剧集为神剧啊，去到今时今。今日过咗20年，大家都依然对于佢嘅评价依然系咁高，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啦，嚟紧会有更加多好出色嘅电视剧，咁我哋起码睇电视嘅时候都可以即系多啲乐趣啦，系嘛？咁啊，多谢晒啊监制韦家辉同埋编审嘅曾锦昌啊，带咗俾我哋呢个大时代啊！咁今日亦都多谢晒阿初啦，同埋六姑啦，同我哋去一齐。讨论咗呢个大时代嘅电视剧嘅，咁下个星期咧，我哋一剧资本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一剧资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